门诊诊所。九龙区的东九龙普通科门诊诊所、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新界区的青衣市区普通科门诊诊所、青衣长康普通科门诊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和元朗的容凤书健康中心。国家移民管理局说，境外媒体有关中国停办护照、对绿卡剪角禁止出境的传言属假消息，歪曲抹黑中国出入境管理政策，意图干扰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之下依法精准和有效的出入境管理措施。发言人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实施从严从紧出入境政策。目前全球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疫情发展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出国出境染疫风险仍然较大，境内人员仍需要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確保個人健康安全，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防疫抗疫成果。天氣方面，一道活躍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間中有大驟雨，星期一雨勢減弱，氣溫下降至19度左右，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82%， 山泥傾瀉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95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6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0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6升10.4，美团164.7升7.7，恒生中国企业68.4升1.8，快手67.25升4.7，阿里巴巴82.15升2.15，盈富基金19.93升4.6，京东集团200.8升8.8，友邦保险72.85升4.0，比亚迪股份236元升10.2。小米集团10.94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94，瑞士法郎7.83，澳元5.409，加元6.042，新西兰元4.913，欧元8.162。每百日元对港元6.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0点，升662点。港金报17,10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08美元，卖出1,82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三分钟，咁而家仲有车龙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去回港岛区就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水果比较有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英皇道、九七一号英皇大楼、红磡宝石戏院大厦 B 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宁阁、荃湾石围角村石栏楼、葵涌葵盛西村九座、屯门翠林花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奏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Alex 李志刚 ，J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 Hong Kong。 开始礼拜五嘅美电 Hong Kong 啦，喂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I want this moment last forever。能夠可以同你做節目呢，即係星期六呢放假呢，其實雖然我鍾意放假，但見唔到你我的心有啲傷 囉。做咩呀，好慌張咁係咪？ 係呀，慌張西望呀、啊。 但係其實有時呢返工呢，好多打工仔呢都會諗啊，佢今日可唔可以準時收工呢，呢一個問題。 嗯，但係好多嘅工種呢，我見到啊，目測啊，好多都唔係準時收工。 尤其是香港啊 ,OT 狂嚟㗎嘛。 嗱，我自己見到，因為我個兒生女係做呢一行嘅，就係做呢個 marketing。marketing 即係包括你宣傳啊、PR 嗰啲咧，好大部分嘅公司咧，其實係要 OT 啦，同埋係冇錢嘅。 同埋喺香港咧 ，OT 好似一個咧，即係好普遍，同埋咧啲人已經慣咗嘅。 慣咗啦，係啊。 係啊，我之前咧即係有時約朋友食飯啦，咁啊明明都約到七點啦，諗住大家應該放工夠時間啦，係咪先？突然之間咧六點半就話。 唔得啊！我老闆突然之間叮咗我去開會嘅，跟住之後做個餐飯咧，佢可能成九點先嚟到咁樣咯。跟住就因為佢哋嗰啲係可能冇沒完沒了嗰啲會。 係啊，同埋佢哋工作一樣接一樣噶嘛。而我哋有個朋友係髮型師嚟嘅咁樣，每次約出去七點鐘啦，即係 Taylor 七點鐘啦，佢永遠都七點十五分、七點半咁樣咧，佢冇一次係準時的。 但髮型師我都明白，即係髮型師可能嗰個工作就係好似當一個老闆嚟噶嘛。喂，我每入一個客，我都係代緊錢啊嘛。但係員工你無端端俾人哋無端加你班、啊， 都唔係噶，你啲嘢做唔曬，咪要留喺度咯。 其實我放得工噶啦，係老闆你的我開會啫。 係啦，嗱，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啦，即係逢係差唔多收工咧，老闆抌啲嘢出嚟做俾人做咧，其實老闆知唔知嗰個係收工時間咧？我諗有85%嘅老闆都知 嘅。咁我哋調翻轉咧，其實喺香港地啊嚇，即係準時收工呢樣嘢咧係好少見咧。 我覺得應該咁講。是很多老闆都個心態覺得嚇準時收工，我咪好蝕咯。 同埋會覺得咁你咪好唔勤力咯。 係啊， 你對公司係完全唔忠心咯。 嗱，即係老實講，我未試過喺出面打工，因為我一入行咧就係入演藝圈啦。咁其實如果喺出面打工嗰啲咧，會唔會喺個合約上面咧話俾你聽係幾點鐘放工㗎？ 佢寫到有，佢寫咗， 佢寫咗嘅 ，appointment letter 係啦，冇合約嘅 appointment letter 咁樣咯， 即係會話俾你聽佢係你哋應該係 翻工時間 啊， 會嘅會嘅會嘅， 九至五咯。即可能係有啲可能寫九至五嘅翻工，但係佢只係話俾你聽，你唔可以早過五點鐘放工咯。係啊， 哦、 即係你唔可以早過呢個時間放工。 咁遲過梗係無任歡迎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咪有對於員工嚟講，好似有時都幾猛整 㗎。所以其實我以前咧，即係翻工嘅時候，嗰個老闆咧，我做緊嗰陣時，梗係覺得個老闆唔好啦。但係我而家經歷咗咁多年之後咧，我望翻轉頭咧，我個老闆真係好好咯。每次 OT 每個鐘嘅時薪就係你1% 嘅人工。 我去加翻俾你嘅。 加翻俾你嘅，即係譬如你係一個月係月入10,000蚊啦。咁你嗰一個鐘頭嘅 OT 就係100蚊一個鐘咯。 咁係合理啊，因為我以前都聽過有 OT 錢呢樣嘢㗎嘛。而家係咪冇咗？ 冇咗呢樣嘢啦。除非你做一啲即係可能係服務性行業啦。咁樣，同埋而家啲 OT 錢咧都計得好乞人憎㗎，即係譬如你要過咗半個鐘頭，佢先當你一個鐘。 哦、 如果你 OT 四個字嘅話，佢唔計你。 咦，咁似電視台嗰啲 show 錢嘅、哦 啊。或者有啲計咩咧？佢譬如話，夜晚咧，如果你哋 OT 嘅話咧，可以搭的士㗎，但可能唔知過咗11:00咯。 係。 咁你10:58你攞 都唔可以嘅， 都唔得嘅。 係啊。 哇！如果11:00-12:00先放工，第二日一朝早又要翻工喎。 係啊，準時翻工。 準時啊，仲有啊，若果你咧係遲咗放工，你要搭啲奇怪車翻去咧。要 make sure 你嗰條路線咧係最平嘅、 啊， 最平你唔可以搭得好貴嘅，咁然後要查翻你，然後你計翻，即係其實你咁樣虐待啲員工，嘥咗啲咁嘅時間，行政嘅時間，你不如算啦，放鬆佢，然後你自己做多啲好過啦，係咪啊？ 點解會用啲心思嚟虐待啲員工咧？諗啲縮數咧？ 但係亦都咁講，我都有啲朋友咧，有啲好老闆係點樣咧？譬如可能星期五啊，今日啊，開開心心啊，咁去到4:00突然之間喂，其實係咪大家冇咩嘢做㗎啦？即係已經可以或者啲嘢唔係好趕急㗎。早啲放工啦，今日 即係都有好 boss 嘅， 連老闆都一齊識得話走啊走啊！ 我以前個 boss 係幾好㗎，因為佢自己都中意準時收工㗎、嗯。但如果有嘢趕嘅話，我哋大家都會一齊趕嘅。仲有我個 boss 有一度好， 係 即係佢又中意食嘢，佢咧3:30咧就會過嚟。有冇人整 IT 啊？跟住我哋而家去扭你，哎呀好肥啊！我請喎、啊，哇！跟住我哋就嗌埋到夜晚嗰啲嘢咯， 咁就好开心嘅。咁样 O T 都会觉得咧，即系抵俾你嘅， 西多爱两份啦咁嗰啲。 所以见到咧，而家有啲唔同嘅尤其是疫情之后啦，有啲国家咧，佢都发觉啊，原来 work from home 呢一个模式咧系 O K 之后咧，有啲地方佢都开始话啦，不如我哋唔使啲员工日日翻工啊，可能翻少啲日子，但系你嗰日咧做长少少时间嘅，咁啊起码。你放多日假，又俾大家可以多啲時間休息咁樣咯。 嗯，我見到有一啲嘅保險公司嘅秘書就係咁樣咯。即係點解佢咁樣咧？因為佢哋咧做嗰啲單咧，可以 send 落個電腦個公海度噶嘛。咁、 哦、 你公海就俾嗰啲人睇。咁一個禮拜翻去一照兩次咧，就 filing 搞掂翻曬你做好嘅嘢咁樣。咁、哦、每日就可以 work from home 咯。 好似話個效率係高啲添喎， 其實高啲嘅，咁但係當然啦，都要睇翻個員工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好有規律嘅人啦， 同埋佢嘅工屋企嘅環境啱唔啱咧？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啲朋友可能屋企真係好忙嘅，即係好多小朋友要照顧嘅時候咧，可能仲忙過翻工嘅時候，佢會寧願選擇翻工咯。 嗯， 咁啊，即係近住 weekend 啦，今日禮拜五，大家勤勤力力做好曬啲嘢佢， 準時放工， 準時放工，努力啊大家。 記得一齊相信，只記得閃過的燈。

歌献给你。 今日唔系你献，今日系超 B 献。 超 B 献身啊！ 我拣嘅 好新献给你。 喂，今日呢首歌咧，就是、因为早前咧，我睇到一部电影咧，即系重播嘅时候咧，都会坐喺度坐定定嗰啲笑片嚟嘅，就系、是《绝世好奔》啦。咁我哋睇睇下嘅时候咧，其中一响起呢首歌嘅时候咧，跟住一齐唱就系、是、咧梁咏琪嘅《狠心爱我》。我原睇翻咧，已经2007年噶咯呢首歌， 14年，唔系15年啊。 系啊，咁啊2007年呢首作品咧，作曲咧就系、是、Gigi 梁咏琪啦，咁填词咧就系、是、陈少琪嘅。其实狠心爱我嗰阵时听咧，喺呢套戏里边咧，好啱噶。 点解咧？ 即系因为佢一唱嘅时候，咁明明嗰、那个 刘青云 啦，就对你好似好好咁啊！你狠到好到咧，你以为咦？其实我系咪爱上咗佢咧？咁讲咁样有啲咁样嘅关系扑朔迷离，但又担心吓佢系即系好似一个工人嚟个帮我手嘅啫。但系如果爱上工人系咪唔系几好咧？因为富家女嚟噶嘛，咁样咁你当中啲得意嘅咁，同埋嗰阵时 Gigi 唱嘅所有歌咧，系好多人中意。 佢嗰阵时行运 唔係，佢真係唱得好嘅， 同埋有實力加行， 同埋之前係唱作歌手嚟噶嘛，佢好、 啊、 多歌唱俾即係作俾自己嘅咧，都係好適合， 好有心機嘅真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我個朋友咧係 Gigi 嘅頭號粉絲嚟噶，咁啊直情咧我嗰陣時話啊，你今日去邊啊？今日 Gigi 去邊我就去邊噶啦咁講，佢真係跟住 Gigi 咧，我嗰時係佢譬如去發人屋啦，佢就喺發人屋樓下等佢啦，然之後剪完頭髮 ，Gigi 你好靚啊，一句嘅啫，咁 Gigi 可能上車啫， 佢就要滿足啦， 佢正好開心，可以啊同 Gigi 講啲嘢啦。 我從未試過咁樣追星噶，我從未試過嘅真係。 我都係啊， 因為 you love yourself。 一來咧，二來我淨係試過一次，就係嗰陣時參觀邵氏上海灘。拍攝的現場見到周潤發同埋 好耐之前 見到丁力咧，阿呂良偉 咯，你好細個啫， 好細，因為嗰陣時我係跟學校咁去參觀嘅，跟住我從來冇追過星咯， 因為你睇到就覺得好悶係嘛？ 因為其實 I'm a star， 嗱我都話㗎啦，You love yourself， 咁唔同佢哋嘅，因為我上一次即係做一個 show 啦，同芝芝一齊啦，咁其實嗰啲 fans 咧對佢真係好好， 不離不棄， 即係你見到咧應該係即係由細跟到佢大嗰啲嚟嘅， 其實因為真係喎，有好多嘅粉絲們咧跟一個偶像可能真的由未生 BB 啊，到佢生咗 BB 啊，帶埋個小朋友一起去看住個 artist， 就 係 呢啲啦，就係呢啲啦，見到佢啲 fans 咁、啊、但我想知道，因為我嗰一期嗰啲港產片咧，即係其實都我成日覺得即係都。少少覺得 啱你睇啊嘛！ 呢、這個系列都有好多啦，絕世好 絕世好奔，我完全係冇睇嘅絕世好奔。咁我想問下，絕世好奔就係講到阿劉青雲係扮 奔奔 扮奔奔嘅， 咁啊幾好笑啊！佢黑實實 個古仔係講咩咧？就是、其實當其時就係話咧，阿劉詠琪咧咪佢大花童嚟嘅，就係淨係係使錢嘅啫，唔會賺錢嘅，都唔識人間嘅有苦嘅咩？乜你唔係食蛋糕嘅咩？嗰啲嚟嘅係啦。咁然之後咧，就阿爸爸就話唔得，我要訓練下佢。咁然之後咧，阿周聰啊，扮我要訓練下佢。咁啊，扮到佢咧，好似冇曬錢咁樣咧，唯一一個俾佢嘅就俾劉青雲一個工藝 跟住佢 陪伴佢，點樣訓練佢咧，成為一個咧識得揾錢啊，識得做嘢嘅一個富家女。 有意思喎、 啊， 呢、這個劇本係啊。咁不如今日咧，好歌獻給大家呢一首精彩作品啦。 狠心愛我，梁詠琪。 尚未令人满意，原来是我幼稚。明白你一番好意，逼不得已当我孩子，让我感受世界冷酷，风雪割伤，追念那剧痛程度，然后你全程旁观。我去进步，很感激你为我好，狠心推我学跌倒，人才能走路。如果一生也被当宝，安稳却未看到，事实我不好。为我好，必先要别离，让我明白到，谁人能于温室快乐去装老，留给我眼泪。成就变更高，没有表示半句愤怒，不再妄想今日你为我留步。明日我无暇缘好，失去你代价高。 我更好，很感激你为我好，狠心推我学跌倒，人才能走路。如果一生也被当倒，安稳却未看到，事实莫不好。为我好，必先要别离，让我明白到，谁人能于温室快乐去装老，留给我眼泪回报，犹如良药全为我好。狠心推我学跌倒，人才能走路。如果一生也被当宝，受世界冷酷，愿你他日好心好报，期望我重新的再做，日后让你得到。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阮国勇话：，本港进入控疫状态，只要将能够将染疫人数维持低水平，唔令医疗系统瘫痪。死亡和重症人数减至最低，伤害减至最少就可以。他认为要接受新冠病毒难以跟随的事实，如果要消除病毒要用很大力度，会影响经济并令很多人不便。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估计本港大约四成人口已经受感染，加上接种两剂疫苗人数达 85%，已經築起防重症的免疫屏障，長者和長期病患者可接種多一劑疫苗，預防冬天的疫情。他認為政府現時每日公布感染人數並不可靠，最可靠是每日公布死亡和重症數字，再按照數字調整防疫措施。世環今早完成颶風強檢行動，共有大約1680人接受檢測，共發現22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大約630户，22户冇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南韓新增32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10日少於5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52宗，較前一日減少11宗，現有重症個案347宗，較前一日減少7宗。韓聯社報導，當地單日新增病例雖然較一星期前增加大約2300宗，但是較兩星期前減少超過14000宗，疫情形勢明顯趨向穩定。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金盛漢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首次通電話，就韓美首腦會談議題等進行協調。雙方自認為美國總統拜登到訪南韓將成為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同盟關係的重要轉機，會繼續溝通合作，推動訪問取得成功。白宮表示，美韓首腦會談將成為雙方確認同盟關係牢不可破的一次機會。雙方又譴責北韓發射導彈的行為，並商定緊密合作應對北韓威脅，為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的共同目標攜手前行。 拜登下星期到南韩访问，将同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会谈。韩联社报道，两人可能讨论北韩挑衅的应对方案、俄乌战事同埋深化经济合作等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29点，升348点，成交金额7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0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6，升9.4；美团系163.6，升6.6；恒生中国企业68.1毫6，升1.56；快手66.85，快手系66.95，升4.4；阿里巴巴81.55。升1.5毫半，盈富基金19.86，升3.9；京东集团198.8，升6.8；友邦保险72.65，升2毫；比亚迪股份234.8，升9蚊；小米集团10.82，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8.83，瑞士法郎1.003，澳元0.，加元系1.3，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4，欧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9点，升650点。港金报17,10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72美元，卖出1,82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着淘大花园一段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慢车，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苦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慢慢静静别动心区密码在基因里是含蓄谁要重新喊阻成长中老熟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百川回家快跳进这座阔宇宙 Get up 最暗处装满了星斗神奇之中窥探秘密无非之中我尽握手 Alex 李志刚 ，J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呢个礼拜睇过啲咩嘅诶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等等啊？ 嗱，虽然我睇嘅嘢唔够你多啊，但系我好中意睇翻啲乜嘢咧？旧嘢， 旧嘢系啦，系啊，点解咧？ 即近排咧又喺即系无线嘅 J2 台咧睇翻一个节目，因为我其实好中意睇旅游节目嘅、 哦， 尤其是咧，因为而家真系冇得去旅行啊嘛。你睇下啲外国地方啊，睇下啲风土人情啊，你会觉得哎好想去、啊， 好开心啊！嗬， 系啊，近排咧睇咗一个咧，唔系旅游节目嚟嘅，系讲咧退休嘅、嗯，即系一啲。如果你退咗休啊，譬如你会去边啲地方住下会好啲咧？咁呢、這个就系阿洪永城嗰个退休地图啊。 嗯，咁原来呢、這个嗰啲系好正 嘅。系，原来系好耐之前噶啦，睇翻嘅资料咧系2017年噶啦，五年前噶啦。 嗯， 但系而家睇翻咧，你又冇违和感噶喎，因为你都因为可能我年纪啦，开始要 谂呢样嘢啦，系啦。 咁就系即系佢带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即系俾你睇下啊。如果退休边个地方会好啲咧？佢会比较嘅，即系譬如话呢、這个地方咧食嘢系几多钱？啊，买架车要几多钱？入油要几多钱？你嘅住嘅地方要几多钱？譬如你买嗰度嘅楼啦，或者租嗰度嘅楼咧，同香港比较又系点咧？咁、哦、样。 但我记得嗰阵时播呢个退休地图咧，有一个揭秘嘅就系话咧，佢介绍嘅地方全部唔系我哋而家典型大家去嘅地方嚟、哦， 比较冷门啲嘅。 好冷门，即系譬如而家我啱啱睇紧佢头嗰几集啦，就系、是、要去一笪叫马耳他嘅地方啦。 个名字就听过好多次啦。 但原来系一个咧，即系位于南欧啊一啲嘅。共和制微型国家，完全你听完之后都唔知系咩国家，系咪啊？咁、佢就即系啲人都系好似系讲英文嘅，即系话咩都要庆祝一啲苏格兰嘅嘢咁样 嘅。Scotland， 但系 Scotland 啲英文咧，其实你都系等于系、啊、等于外星语噶啦。 咁但系你睇完之后咧，又会觉得啊，其实如果你即系年纪大咗咧，去到嗰度住下都好、啊，因为嗰个地方咧唔系人好多啊，即系你会即系觉得好，佢冇高楼大厦嘅，直情系 佢岛嚟 嘅，系啦，佢冇高楼大厦嘅。咁又好靜啊！咁又全部嘅地方咧都係對住海嘅，好、多住嘅地方都對住海。同埋佢有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啦。咁佢就話只要咧你喺嗰度搭一個船嘅行程，好似大概係你由香港去到澳門咁啦，你就可以去到咧西西里島啦，係啊，意大利嘅西西里島、啊， 黑手黨咪嗰個發源嘅啦，係啊係啊 ，Mafia Mafia 係啊，西西里島。跟住佢就話哇，當地咧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美食啦，你。 即只要搭好短時間咧，你就可以感受到意大利嘅風情啦。 嗯、 即係本來唔係喺意大利嘅地方噶嘛，你搭少少過少少咧，你又可以即係啊食下當地啲嘢啊，好似去咗第二個國家咁樣。 嗯， 咁你就覺得啊，其實如果退咗休咁嘅生活都幾好。 好啊，其實咧、我又唔知嗱，我自己本身咧就唔想退休嘅，即係想咧做到死嗰一日嘅。但係有陣時候會覺得啊，退咗休，因為見到我有朋友退咗休啊嘛，佢哋又好似好舒服喎，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 我諗即係一半一半嘅時間可以，即係譬如話一半嘅時間你係做嘢，佢一半嘅時間係 hea 嘅，因為佢都係介紹咗好多 hea 嘅嘢俾你㗎。即係譬如 hea 下，你會做啲咩咧？可能係釣下魚啊，同啲朋友去食下飯啊，飲下酒啊，或者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咧，就係去到一啲博物館裏面做義工啊。即係會可能收葺下一啲嘅，即係你知嗰啲好多嗰啲墳墓咧，嗰啲係俾人參觀㗎嘛，啲墓碑俾人參觀。咁佢哋你可以係申請去做一個義工，去幫你收葺嗰個墓地咁樣。好多人去做嘅喎。 而家嗰個退休嗰個文化唔同咗嘛，即係以前就可能咧好典型就係、是，65歲或者70歲你就要退休㗎啦，即係乜都唔做咁樣噶嘛，即係覺得啊我嘆世界。但我諗而家呢個世代嘅朋友咧，退休啊，即係好似。我即係咩都冇得做啊！好悶嘅喎、啊。 因為我睇下新歌嗰啲啦，即係佢會有一個好強烈嘅信息俾到我咧，就係退而不休。佢、退休係咩？係退下火線啫，即係唔再喺嗰度啊，充滿恆震啊。 即係心態上。 但 係 其實因為我個財政又 OK 啦嘛，咁我咪可以用多餘嘅時間去幫有需要嘅人。 或者做義工。 做義工啊，又或者即係做同社會有貢獻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反而係我自己覺得好想。 嗱、喺我哋細個後生嘅時候咧，我哋嘅身邊有一位朋友咧，佢好早。已經話我50歲我就退休噶啦， 周國峰 就係周國峰啦。其實佢而家大概嘅心態就係咁樣啦。其實你又見到佢好開心。 其實佢而家好開心啊！ 即係我嗰日食飯咧，大家都訪問佢啦咁啦。你其實而家係做啲咩㗎？其實佢話佢好忙㗎，每一日 係啊， 佢朝早擘大隻眼就做做運動， 做忙咦，6點啦，咁樣 其實一日都好快， 好快就去咗6點 啦。佢仲要係好充實嘅喎，即係譬如佢中意食嘅，佢就會寫一個網站啊，咁啊介紹下啲食嘅嘢， 寫嗰啲係 journal。 系啊，咁佢好多人睇㗎喎。 同埋退咗休好啊，佢唔會再使玩嗰啲手臂咪遊戲咁啊。 佢人開放咗 ，開朗講嘢都唔使鏡住 心情亦都係即係輕鬆咗。 輕鬆咗，咁係明顯係好嘅。 其實都係嘅，同埋我聽到羅文初頭先介紹呢、這、一個，即係可能佢一啲唔係我哋經常認知嘅地方嘅時候咧，都叫開心，好似開， 因為你真 係 會開曬眼界添啊。 同埋起碼即係你以前咧諗住話我退休就諗住叫做俾自己休息啊嘛。如果你嚟去都係見翻嗰堆人嘅時候，咁我都好似冇休息過咁啊。 認識一啲新嘢好嘅。 同埋啱啱琴日嗰集我睇。就去到一個叫哈薩克嘅地方，又係話如果你諗都諗唔到旅遊都未必去過 嘅地方。我聽 過 個地方名，但 係佢話嗰度係長期有一段時間係好冰凍嘅。咁佢哋點去釣魚呢？就係要咧鑿嗰啲冰，鑿咗個窿之後咧就長期坐喺度。你呢啲真係要退咗休先會做， 哇！釣魚啊， 係啊，天寒地凍就喺嗰個窿嗰度釣喎。你平時一定唔會做啦。 我驚我而家都未有呢一個閒情日志啊。係啊，好到我紀錄片之王啦，Mr. Documentary。今日就係介紹 N 字頭嘅一個紀錄片，呢、這個咧就係同核電有關嘅，叫做 Meltdown。Three Mile Island 三里岛、一听到三里岛呢、這个，咦，好似有啲嘢、哦，冇错，佢就系上世纪咧美国嘅一个核电厂发生意外嘅一个地方，就系、是、三里岛啦。咁咧喺美国嘅其中一个州咁样啦，咁就话喺上世纪咧就有一个嘅晚上，咁喺三里岛嗰啲员工咧就听到嗰、那个电子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咩核子炉啦，唔知咩炉啊吓，嘣一声。好大聲，又停電又斬燈，好似電台突然間咁嗰啲咧，咪斬燈咁樣咧。跟住嗰啲人咧，竟然話：你啲儀器冇事嘛？你啲嘢冇事嘛？冇事，啲嘢冇事嘛？當冇事發生過。 開翻啲嘢，繼續 係繼續，但係已經係砰一聲噶啦。原來嗰一下咧，就已經漏咗呢一個咧，即係即係個核子嗰個爐咧，就唔知有啲 一啲有害嘅物質出嚟啦， 啲輻射就已經漏咗出嚟啦咁樣。但係因為呢一間公司咧，佢要賺錢嘛，佢唔可以咧即係 佢要隱藏住呢個秘密。 係啦，佢唔可以俾佢呢一個核電廠咧停產，因為要繼續賺錢。咁於是咧就冚住呢件事，由 day one、day two、day three 日日係咁冚，然後前言不對後語，問佢有冇爆炸又唔講，然後佢話啲輻射係好少嘅啫，問佢點樣量到啲輻射出嚟咧？有機器㗎啦，但又唔講係咩機器，究竟個數據係點又唔講，冚下。 纸系包唔住火嘅。咁到最后咧，即系啲市民咧就即系 群起，同埋有病啦，可能佢哋有啲病啊，有啲情况系因为辐射之后影响会出晒嚟啦，系咪啊？ 佢因为个 documentary 系近排拍噶嘛，近代噶嘛，咁咧其实咧佢哋受访嘅朋友咧，其实差唔多全部都系身体上有某一啲事，但系你知啦。輻射呢一啲嘢核電廠，你係無色無味無臭，佢係冇一個數據或者證據話俾你知呢啲嘢係有直接影響。即係譬如我生 cancer，我覺得係個核電廠漏輻射。 佢話唔係，你自己本身嘅啫。 又 proof 唔到，係啊，即係口同鼻拗。同埋點解咧？因為嗰陣時美國總統卡特。佢喺軍裏面咧，佢係揸核子潛艇嘅，咁樣咧佢就係不斷咁發展呢一個核能，咁而佢嘅眼中咧，核能係未來嘅能源，好乾淨嘅，咁亦都咧潛移默化搞到美國嘅群眾咧就覺得，咦，核能係我哋嘅未來，係我哋嘅將來，係好乾淨嘅一個最好嘅能源咁樣，同埋嗰陣時嘅美國人咧。佢冇諗住政府會講大話噶嘛，咁啊從來都唔會 challenge 政府嘅，直至到呢一個紙包唔住火咁樣，咁啊到最後咧，連嗰啲家庭主婦，佢咧平時都係唔會控訴政府，佢都走出嚟示威，佢都覺得，因為以前係信政府，但係估唔到你會咁樣對我，係啊，所以咧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睇嘅一個 documentary， 叫做 Meltdown Three Mile Island， 睇完之後咧，我自己都心驚。 会心寒啊！真系 心寒，因为咧你冇办法啊！你呢啲辐射嘅嘢，你好似系即系冇事咁样，暂时呢一刻，但系原来佢可以咧影响咗你，你十五年之后先至发病。 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咧，哇！你咁大嘅机构或者咁大嘅政府，你咁样都隐瞒我哋嘅，可能仲有好多其他嘢会隐瞒我哋。 系啊系啊，呢个真系好离谱啊！系啊，所以呢一套咧睇完之后咧，我发觉咧。美國政府真係都係變態 的。佢猛啊嘛！我相信你嘅時候，原來你呃我呢、這個猛整豬咯，真係 幾多集嘅？ 呢個係好幾集嘅啫，好快就搞掂，唔長嘅係啦。佢係有一二三四集啫。 哦，四集 嚇，每集四十分鐘到。 哦，都 OK 喎，四十分鐘。 全部都係爆料式嘅。咁而咧，因為你睇下咧，其實佢嗰個核電廠咧，其實係咁樣嘅。 哦， 大家會見過㗎，係啊，係好出名嘅一個國際新聞嚟㗎。 係啊 ，非常之恐怖。喂，咁另外咧，我仲有一个 documentary 咧睇咗，呢个就系旧旧地嘅，呢个咧就系叫做 Inside the Criminal Mind， 咁系讲咩嘅咧？就系讲一啲罪犯其实佢系谂乜嘢嘅，咁啊其中包括有咧一啲邪教嘅教主。咁呢個世界咪好多邪教嘅，然後佢就 賣完張房， 我淨類 似 啲咁樣， 類似賣完啫嘛。即係 recruit 咗你之後咧，就要改變世界啊！但係到最後咧，佢俾人哋 accuse 或者俾人哋監禁嘅時候咧，佢就要嗰啲信徒陪葬，陪佢一齊死啊嗰啲咧咁樣咧。其中一集，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綁架。讲嗰啲人点解要捉咗啲细路女，然后翻去，然后又唔杀佢，就绑架咗佢，就喺度虐待佢啊，即系十八年啊，咁即系之类。因为其实喺呢个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国家都会有呢一啲嘅罪犯啦。 咁美国真系特别多嘅， 美国又有，欧洲又有咁样咧，即系因为佢哋呢啲咧。好多人就话会律师就系用佢一个精神系咪有问题，然后咧就想帮佢脱罪，但系因为咧冇办法，因为呢啲咧绑架人咧，佢系原先有好早嘅早期嘅预备功夫，譬如佢将屋企其中一间房咧变咗一个隔声房啦、地下室啦、 啊， 要买锁链啊，要咩啦，要揾猎物啦咁样，所以咧好多呢啲咁嘅绑架嘅匪徒想话自己系神经错乱咧，但系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唔得， 因为佢精心部署， 因为你太精心部署啦，因为其实好多嘅罪犯咧，其实俾人拉咗之后咧，到最后都话，其实我有精神病啊，想咁样去逃脱啊，但系其实好多都唔得嘅。之類啦，其實呢個 Inside the Criminal Mind 呢個係好好睇嘅。 哇！你真係好中意睇紀錄片喎、啊。 係好中， 我都中意睇噶。 因為點解咧？紀錄片咧，你一眼瞓咧，喂停啦，唔使理劇情啊嘛，係咪？ 同埋咧 ，N 字頭嘅紀錄片真係好出色，真係講真嘅，即係佢冇人可以及得佢嘅，真係而家暫時嚟講真係。 咁我中意睇劇多啲，因為劇咧可以追韓正多啲啊嘛，即係好似你可以跟住嗰個劇情咧。哎呀，點解會咁咧？點解會咁樣咧？ 你聽講你夜晚而家睇緊呢個國劇830咧，怪你國。 份美麗喎、 啊。梗係啦，因為一年兩集啊嘛，即係一晚裏面可以睇兩集，快好多嘅時間係。 唔使咁追係嘛？ 係啊，同埋、啊、我哋要支持翻阿維影紅姐啊嘛，阿、 啊、 小紅姐有份做㗎。 係啊，港台電視三十一咧，即係每晚八點半都有呢個國劇八三零咧，就係、是、怪你過分美麗。咁因為最緊要就係佢改編自同名嘅小説㗎嘛，即係呢個係一本小説，然之後改編成為咗電視劇。咁所以好多朋友都可能，咦睇完個劇，亦都會睇下本小説，誒究竟有冇啲嘢唔同咗咧？咁講幻想嘅畫面係咪真係擺喺個劇裏邊咧？呢一啲類型係幾好睇嘅，中意睇啊嘛，同埋主角你又識。秦南 啱啊，靚女啊，咁啊記住今晚八三零睇呢一個怪你過分美麗啦。 你說我是你多好，按照計劃有多好，跟足了時務，比飽暖程度，愛到見亦見不到，語氣說話聽不到，幾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自由。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勾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上不透，不要想不要追求，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 听紧嘅系有潘宇谦啊 A B 嘅呢首《我到》啊吓，提下大家啦，一个接获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有人咧就进入咗东铁线九龙塘站一号月台嘅路轨范围啊，所以咧东铁线咧服务受阻啊。嗱，如果你要搭东铁嘅话咧，就要留意啦。时间玩快嚟到下昼嘅两点钟，转头快继续翻嚟微电航空。 最推动复市复学，尽快恢复上海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自上个月底起有超过350,000人发烧，其中超过160,000人痊愈。当地寻日再多18,000多人发烧，另外有6名患者死亡，包括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報道說，上個月底開始原因不明的疾病在北韓全國範圍之內急速傳播，在短時間內多人發燒，截至目前有187,800多人要隔離並接受治療。北韓領袖金正恩昨天到訪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並聽取相關報告。金正恩嚴批疾病以首都圈為中心擴散，說明防疫體系出現漏洞。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06点，升426点，总成交金额78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1.2；美团165蚊，升8蚊；恒生中国企业68.52，升1.92；快手67.4，升4.85；阿里巴巴82蚊。阿里巴巴系报82.1，升2.1；京东集团200.6，升8.6；盈富基金19.95，升4.8；比亚迪股份235.8，系升10蚊。 友邦保險$73升五毫半，長盛汽車10.8升九毫三。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96，瑞士法郎7.835，澳元5.414，加元6.039，新西蘭元4.913，歐元8.166。每百日元對港元6.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74。日經平均指數報26,427點，升678點。港金報17,110元，跌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4美元，賣出1,8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港铁服务嘅消息啦。咁就系由于啦，有人进入东铁线九龙塘站一号月台嘅路轨范围，影响咗东铁线嘅服务噶。而家旺角东至到大围站系暂停服务，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来往大围至到上水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而来往东铁线和屯马线的乘客可以考虑在大围站转车。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九龙塘至到大围站。重复一次，想就是因为有人进入了月台路轨范围，东铁线的服务是受到影响的，旺角东至到大围站暂停服务的。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九龙塘站至到大围站，而另外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10分钟一班车，来往大围至到上水站啦维持8分钟一班车。来往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嘅乘客啦，可以考虑喺大围站转车。睇翻其他嘅路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因為較早時啦，近住兆康站就曾經有意外，雖然清咗場，不過而家屯門市廣場至到屯門醫院呢段咧，仲係比較多車噶。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第一城19座、东涌星汇10座、北角新都城大厦 A 座、薄扶林宝翠园5座、黄竹坑金宝花园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嘅律师莫北系炙手可热嘅文商发展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住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5月6日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2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体温正常，地偏高。 看着天空的温度。 来自一部法国电影，37.2度，比正常的体温高咁多，用在歌曲当中，代表着 Vince 对生命的温度，关于唱歌和做人的热血。 只我活着。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三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泳儿》早上37.2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五月十五日要订蛋糕庆祝。 之芬，我同你做咁耐拍档，你唔系记错我生日啊嘛？ 你生日我又点会唔记得啊？我谂紧五月十五日系国际家庭日，要订蛋糕庆祝啫。 国际家庭日目的系促进家庭和睦、幸福同埋进步，真系值得好好庆祝啊！ 今年嘅主题就系家庭与城市化，希望促进大家认识可持续同埋家庭友好城市政策嘅重要性。 咁持续同友好系咪即系可以庆祝多几次，同请埋我同我老公噶？ 啊，2月26号双鱼座生日嘅人啊，果然系特别顾家吓。 家凝聚爱，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又是我大家姐，還有我姊妹大咪姐和伯父啊， 大家姐 我們先來擁抱先，我們全部三個 我們仍然都是要用手爭一下， 是啊，是啊，用手爭擁抱，我們這樣翹手 啊，是啊， 什麼驚啫，平時攬大家姐都攬不完的啦， 但是我們現在要抗疫嘛，始終呢安全點好，還有我們每天上班啊都要驗孕的，不是驗 撩下個鼻， 但是現在有人說吃飯都要嘛， 我覺得大家都好的，對大家安全至上嘛， 那這個是一個好事來的。那其實我都想去荃灣呢撩下嗰个咧猪肉佬个鼻喎！ 哎呀，原来咧近排咧有好多咧，唔系净系净止荃湾嗰啲靓仔走晒出嚟啊！佢哋话咧唔应该叫街市啦，街市。 街市 系啦，即系好多街市啊！佢话好多靓仔啊！ 我净系见到咧，最近有啲朋友啊，就将咧之前啊唔同嘅节目咧访问嗰啲咧好靓仔啊喺街市嗰度咧， 街市 嗰度咧工作嘅朋友咧，佢话。他們應該開一個新 group， 他們的 group 叫做 Supermarket。 哦，即是看看不同的街市有什麼不同的美食，是是啊， 美食美食正嘢， 即是什麼靚嘢賣， 哇都真的挺多靚仔，因為現在我們不叫豬肉佬嘛， 肉類豬肉 切割员 系啦，玉女切割员啊， 切割员 ， 你唔好乱切人哋啲脚喎， 唔好 啊， 石就得， 系多咗条咁啊啲脚。 喂，咁啊嚟啦吓，又到我哋问答比赛啦。嗱，我唔想知道咧，啲听众咧，其实我系想噶， 想定唔想？嗱，女人就系咁样噶啦，佢唔想你话俾你听唔想，又话想，等点咧？ 我想知道听众咧想我哋咧问啲乜嘢，因为我上个礼拜咧，我好精心咁样问啲。天文的问题呢，很多听众都说很闷、 啊哎、我觉得好玩啊， 你赢的好玩啊， 好开心啊， 连我的好姊妹啊包包都说呢，听完上个礼拜你答过天文地理问题呢，他真的对你另眼相看，他信你读培正啦， 我有智慧的， 其实你不是读真光啊，应该 真光、啊、以前的人就以为你读 Pin，Pin，Pin，Pin。好啦，今次呢一个咧，应该啱晒大家答噶啦。诶，但系我冇纸笔去计分、啊。 系问咩？ 咁 样 借俾你啊？咁样借个纸笔俾 你。你个太大啦！你个纸笔，你个纸笔真系阔到啦。 咁咪多啲嘢写咯，可以。 我要细，我一边得噶。 咁信得解开俾你？ 你 OK 嘛 ？OK，OK， 听住啦。今日嘅比赛系。娱乐圈八卦嘢，问问问问啲无谓嘢，问答大赛。 最问无谓嘢啊！ 最中意啊，系咪啊？好啊，呢、這个有阵时候有啲都几难噶噃。 唔紧要啦，我最中意玩呢啲啦。 不过我知阿白虎咧，佢好啱咧，就系咧接受呢一个挑战嘅。咁大咪姐，唔该你试下你个链先。 链 好好听， 系咩？ 好似出谷黄莺咁样啊！ 好精彩系咪啊？ 好啦，到白虎啦。好难听啊！ 得啊，好似黐脷根咁样啊，系咯， 黐脷链。 嗱，准备啦吓，第一条，嘿，当年啊，现代爱情故事嘅张智霖出道嘅时候系同边个歌手合唱？大咪。 许秋儿、许秋怡、许秋怡， 嗱，我可以当你错噶吓，你个你的发音唔正， 我尽量即讲好啲普通话啫嘛。 阿秦红唔系咁讲，唔系秦南， 秦红唔系做得， 秦南，秦南， 秦南，哇，你睇咩噶？大家姐，人哋睇怪你过分美，你睇嗰套唔系你噶， 我睇玛丽啊，怪你过分玛丽啊。明咩戏都要睇下，啱啦！张智霖嘅同佢唱嘅歌手就系许秋怡。第二条 ，Boys 同 I Love You Boys 有咩分别？白痴，唔系白痴，白虎 ，sorry。 你先，你系咩时期嘅 Boys 先？因为有两个时期嘅，嗱一个咧，一个时期就三个人，一个时期系两个人。 首先佢问你有咩分别先啫， 都系仔。 都有咩分別喎？都係你， 所以冇 一個咩相同喎。 Boys 係有三個人嘅，有兩個時期。I love you boys 咧，就係 DJ， 然之後亦都係唱歌嘅歌手。 您，我咪補答嘛。其實嗱 ，boys 咧只係得 boys 啫嘛，但 I love you boys 就 I love you 喎，咪唔同咯。 大咪啱， 你住先。 系冇啊，嘢好中意啊。 明明真系，明明佢可以啱啊，佢又喺度懒醒。 其实佢净系问有咩分别啫嘛。 问你有咩分别啫嘛，你咪多咗个 I love you 咯。 我好中意呢啲无谓嘢。 即系咧，即系阿大咪姐系会 get 到我噶咋。好，第三条，而家都系零分啊，白虎。刘嘉玲同梁朝伟系咩关系？白虎。 夫妻。 啱啦，哎，真系啊。第四题。Mark 哥是哪个做？ 练我先， 好像他狠一点的练啊，白虎。 周润发， 周润发啱啦。 周润发英文名是什么？ 超润发 ？No， 超润 fat， fat， fat， fat。 但呢条唔系唔计分嘅吓，听埋啦，我有新有旧嘅啲问题。 好啊， 杀出个黄昏，边个系男主角？大白虎。 梗系谢贤 啦，大白虎、大白兔糖个咩嘅？谢贤啊， 谢贤， 好希望谢贤咧攞到金像奖。 我头先我谂边套戏叫《杀出个黄昏》啊，《杀出》 你有睇噶， 《杀出个黄昏》哦， 系啦吓，听住啦嘛。香港电影金像奖咁多年嚟，边个男演员攞到最多影帝？ 连 白虎、 梁朝伟 啱喎。好，我见到佢得戚个样 咧。我唔 sure 啊，我惊唔系，我都觉得系喺我心目中一定系梁朝伟。 呢题你已经定识啦。 嗯， 香港电影金像奖边个女演员攞最多影后？ 黏 大咪， 唔通系张曼玉？ 啱啊，系咩唔通啫？一定系啦。 好黏啊，好黏啊！ 佢有成几次冇去攞添啊？ 真咩？ 系 係啊係啊， 唔得閒啊嘛，怕發國氣啊，同埋唱歌 電視劇。哇！佢唱歌真係，我突然間諗起，係 特色嚟 嘅，係好聽嘅，好聽，係嗰啲咧音頻啲獵犬會聽到嗰啲 ，underground 嚟嘅 ，underground 係啦，係under 兩個 ground 啊。好，電視劇《心花放》啊，邊個做大佬？ 邊 大白虎？ 陶大宇。 陶大宇好啦，咁陶大宇， 哇，仲有㗎？ 喺《心花放》入邊有咩動作？ 邊揞額頭。 唔系揞喎， 系揿住个额头啊， 系大力拍喎， 啊咁样咯， 你拍一次个额头俾我听， 啊， 哇真系大力啦， 呢个拍蚊喎， 拍蚊啊系啦，好哇咁发得咁快嘅，嗰啲时间嗰啲问题冇啦，听住， 慢啲问，慢啲， 大闹广昌隆， 哦， 大闹广昌隆，边个系周龙？ 咩啊？ 小芙蓉 周海媚 啊，好嘢啊，大咪姐！ 林家栋系大只广， 唔系喎，一人分析两个。 林家栋啊， 系啊， 系咩？咁大只广同埋边个啊？ 大只广同埋佢小芙蓉嗰、那个 少爷 Kigalu 少爷啊，系咪啊？ 少爷，佢冇理由叫少爷噶嘛？ 咩？ 好，听住啦。电影《十分爱》男女主角系边？阿白虎， 邓丽欣。方力申 好嘢，但我见到佢得戚个样咧，就想咧扇一扇佢噶啦。嗱呢题你一定唔识，其实你都识嘅。 要戴头盔。 你每答中一个，俾一分你啦。港台啊，电视31啊，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讲出其中演员嘅名字。 面 大咪 唔系秦红吓，秦南。 秦南啱。 面高以翔。 高以翔啱一分。 仲有咩啊？嗰、那个叫我最中意嗰个 小红姐咧， 黄耀庆， 黄耀庆啱， 黄展仪 啱， 魏英雄， 魏英雄啱， 哦，李轩， 李轩啱， 仲有边个、啊？ 黄子腾 啊，有啊，哇，好嘢啊！阿伯父而家有11分啊，大咪姐得7分就咁共， 袁成杰。 吓仲系啊！ 我都唔知边个嚟，其实 系咪真系有噶？余承杰 有啊，睇住嚟讲噶嘛， 俾多一分你啦，哎呀，好听住下一条啦。电影版《笑傲江湖》，边个系令狐冲？大咪， 好似你咁 Sam 虚， 许冠杰啱啦，好嘢。请嗱，以下呢一条咧，每答中一个咧系有一分嘅。请讲出历届 TVB 劲歌金曲嘅主持。 念 大咪， 钟保罗。 郑丹 唔系有咩？ 劲歌金曲喎、 啊，唔系蔡枫华咩？ 咁钟保罗都有噶， 唔系啩？ 咁你唔知道，你又唔问、啊？ 我以为我会知晒噶嘛，我唔系好 sure 有冇钟保罗，你答第二个啦。 蔡枫华 啱 ，OK， 搞错啊！ 边咧？李克勤 啱， 阮兆祥 啱， 吕方 啱， 周慧敏 啱。 罗敏仪 啱， 罗敏庄 啱，做得最好啊呢、這个， 哇真系啊， 而家嗰啲咧唐乜啊， 唐妹 啱，哇罗敏庄好嘢 ，Eric Kwok，Eric Kwok 啱， 陶旭麟 ，Oscar， 哎呀你代答咗啦，即系陶旭麟啦 ，Oscar， 边个话？ 陶旭麟 咧，即系 Oscar 分人咧，你 仲有边啲啊？劲歌金曲啊，余真。 嗰 系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啫， 咁都算系劲歌金曲。 郑丹瑞算唔算啊？ 算， 咦算、啊，你啱、啊， 算啦、 啊，算啦、啊，算啦、啊。咁而家讲个分数先，白虎系有17分嘅，大咪姐系14分，你要急起直追啊，大咪。溏心风暴边个饰演常在心？ 面 白虎， 钟嘉欣。 哎呀，佢一得戚咧，我想问啲佢唔识嗰啲噶啦。 常在心啊，常在你心间啊。 香港小姐今年几多岁？ 边个香港小姐先？ 唔系啊，佢嘅意思系即系第几届系咪啊？ 大咪，大咪姐，我哋不如 你都有少雨病嘅。 我其实系有，不嬲都有大雨病噶。 检查下啊嘛。 大咪姐，不如我哋咬开个指头，我哋滴血，然后咧 验证啊， 验证 结拜金兰啦、 啊 哦。你真系明白我讲咩噶？ 系第几届？系第几届？ 50 啱啦，咁即系香港小姐几多岁咯？ 大咪，你第一题我觉得 我识嘅。 你乜都唔识噶嘛？ 唔识噶，咁亚洲小姐咧 冇种啊， 系咩？ 啊冇有啊， 有啊，阿哥阿梅啊，嗰个系咩啊？ 梅， 嗰个女仔 阿仪系咪？ 阿仪啊 ，sorry， 阿仪啊，亚洲 小姐嚟嘅咩？唔係嘛？ 入選者，入選金 入選啊！冇入選 嘅， 冇入選咩？ 佢冇入選已經俾人哋捧咗啦。 哦，但其實我覺得成日咁樣好似玩佢唔係咁好咯。 唔啱㗎， 唔啱㗎。 跟住問問題啦， 應該真係俾份俾人工，俾份工，真心俾份工去做，係啦。 你咧，你 provide 份工俾佢做。 我自己都冇工做啊，自己都就嚟冇得撈啦。好，最後一條啊，嗯，聽住啦。金宵大厦男女主角， 好紧张。 嗱，首先，你哋将个链秒喺度烟啦。二来咧，阿伯父，你头先试链个链，同而家你哋相差，相差太链啦噃。 我咪黐嚟链， 每一个答一个啦，系。 好啦，大 B 姐答先。 Lisa Wen 即系 Lisa 话。 Lisa Wen， 佢嗰阵时系叫 Lisa Wen 噶嘛 ？Lisa 话。 陈生聪， 陈生聪好啦。今日问题咧，因为你哋答得太快嘅关系，呢已经系问鬼晒。 不如我问你啊，无端端咧谂起你第一条题目咧，你咪问许秋怡嘅。 系系系。 许秋怡咧曾经咧系上过一个咧即系欢乐满东华嘅节目嘅，咁佢表演，咁佢究竟啊系塞喺一个乜嘢嘅电器里面嘅咧？ 洗衣机。 唔系。 微波炉。 唔系。 电视机。 冇错啦，佢系塞喺个电视机里面，因为佢要表演缩骨功啊。 哦，咁你都有一分喎，白虎。 哎、好啦，咁开心。 而家讲分数啦吓，大咪姐今次系15分 耶、yeah ， 胜出嘅计上次天文地理之后，今次都胜出啊。白虎系有21分啊， 21分咁高， 就系今个礼拜胜出嘅就系白虎啦。 好嘢，又赢啦我。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啊接获港铁通知，较早之前咧嘅东铁线嘅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列车服务咧会陆续回复正常啊。提多次大家，接获港铁嘅通知啦，较早前东铁线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列车服务陆续会回复正常噶。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铁线九龙塘站往罗湖方向，下午近2:00有人进入路轨范围，一度影响东铁线列车服务。港铁表示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屯门医院殓房前日錯誤對調兩具遺體，其中一具已經火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非常關注事件，可能涉及人為問題。陳肇始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已經要求醫管局全面檢視認領遺體的程序。醫管局內部有調查委員會，亦都很快檢視現時流程可否做得更好，並且立即改善。 院方会同家属密切沟通，提供最适切的帮助。被问到是否涉及制度问题，陈肇始话：认领遗体以及将遗体送往火化，要查清楚身份。无论医管局职员或今次事件中涉及的殡仪馆职员，亦都要互相确认。今次事件可能是过程中的人为问题。他强调，每个环节核对身份时要更加严谨。西环村今朝早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共有大约1680人接受检测，但共发现22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630户，22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和东盟国家领袖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承诺将会斥资$150,000用于基础设施、安全及防范疫情大流行等，被指是抗衡中国的影响。拜登和来自文莱、印尼、柬埔寨、新加坡、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代表在当地星期四的晚宴举行前合影留念。外电报道，在处理俄乌战事以外，拜登政府希望向各国表明，华盛顿仍然专注印太事务以及应对中国的长期挑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需要加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但并非要求各国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清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今日期间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9点，升439点，总成交金额84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8点，升4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1.2；美团165.1，升8.1；恒生中国企业68.56，升1.96。快手87.7，升5.15；阿里巴巴81.8，升0.8；京东集团200.02，升8.2；盈富基金19.94，升4.7；比亚迪股份236.8，升11元；友邦保险72.95，升5毫；长城汽车10.96，升1.09。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5，日元128.69，瑞士法郎1.003，加元1.302，人民幣6.803，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39，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6,427點，升了678點。港金現貨白現貨價報17,11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16美元，卖出1823.1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的消息。咁较早前由于有人进入东铁线九龙塘站路轨范围，东铁线旺角东至大围站一度系暂停服务噶。而家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系陆续回复正常。重复一次啦，咁就系较早前喺东铁线嘅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沙田方向管道的慢线暂时封闭，影响到狮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窝打路道近映月台同埋

咁就唔同啦，起碼李志剛扮聲啊嘛。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環節，問問大家姐。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晝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李志剛、 超 B、 羅敏鐘、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啦，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成日都谂唔明嘅，就等我行出嚟，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继续今日美联 Hong Kong 嘅大家姐时间，有阿白虎同埋大咪姐陪住我噶，你哋好吗？ 我准备俾你点醒噶啦，大家姐。 嗱，讲真咧，这个环节出咗嚟之后咧，系弹多过赞嘅，但系唔紧要，我哋要喺点啊？批评中成长， 我觉得唔紧要啊，因为其实各个环节都是把鬼同埋俾人弹嘅，系 基本上咧，我哋背后付出嘅努力咧，系同个收成系唔成正比噶。 唔紧要啦，大家姐，你一出嚟都俾人弹嘅啫嘛。 系啊， 你知唔知道我每次做呢个点醒你嘅环节，我要嘥时间上网 search 个古仔噶。 是啊是啊，真是的。 我是真金白 银。但你不要讲嘥啊，你为听众服务的，不可以说嘥。 我是享受。 贡献的时间是啦。做咩 奉献？ 你笑咩啫？你不是贡献的时间咩？ 我知但永远答不中你讲的嘢咯。我都想答中你讲的嘢，但答亲都不中的咯。嗱，上次呢，这个孔融让梨。啲人就以為係恐龍讓梨啦，甚至有人咧將呢一個《愛回家》入邊嗰個咩啊，阿龍公子啊，阿龍 個 個仔啊，話哇恐龍咁大條，點樣讓喺條脷個脷度啊？嗱，唔係恐龍啊，係恐龍。 唔係只養三寶嗰啲讓嚇。 係啦 ，OK。嗱，今次咧，我哋都係用翻一個咧中國嘅民間嘅一個傳統嘅古仔。 係、哦、啊，鑿光偷光啊嘛，唔係。 所以鑿壁偷光，嗰系另外一个嚟嘅。 呢个仲唔系？ 嗱呢个咧， 司马光鑿个光、哦， 佢有真名噶。 系 司马光打爆你个光， 鑿光偷光咯，即系。 佢冇偷光、哦，系出水嘅、 哦。 好啦，嚟啦。好耐好耐之前嘅古代，司马光同佢嘅小伙伴一齐咧，系玩捉迷藏卜呢呢啦。有一个小伙伴咧，爬咗上去个假山度。其实古代点解会有假山嘅咧？通常都真嘅， 我 个人俾人欣赏系啦。一个唔小心由假山嗰度跌咗落嚟，啱啱咧就跌入去一个大水缸当中。 咁、哎、重嘅？ 咁呢个水缸又高又大，好多嘅小伙伴咧都好惊，因为咧呢一个跌落水嘅小伙伴就嚟浸死啦，因为会浸亲噶嘛。其他嘅小朋友咧吓到大声喊啊！哇！真系咁乖嘅，嗱唔好打仔啊吓！另外咧，有啲咧吓到咧要跑晒走开去咁样。哎呀，就喺呢一个紧要关头咧，司马光抱起地上嘅一块石头，佢心谂啦， 唔使惊，等我用石头。 佢真系好似男仔嘅，佢扮哪吒真系叻。 等我用石头打烂个水缸，啲水就流出嚟，咪可以救翻个小朋友咯。 大石头好大力咁样狠狠掟去个水缸嗰度，水缸破开啦，水哗啦哗啦咁样流出嚟。 点解啲水要系哗啦哗啦咁嘅咯？嗬？ 因为唔哗啦哗啦系喎。 系咯，点解要咁讲咧？同埋点解咧？西贡嗰啲人咧，又系嗰啲坐嗰啲叫哗啦哗啦啦，嗬？ 哗啦哗啦系咪英文嚟噶？ 叫士啲树类咁样流出嚟。 不如我试下， 流出嚟系啱 个缸里面嘅水就士啲树类咁样流出嚟，阿通噶系啊。缸里面嘅小孩就得救，唔会咧浸亲啦。司马光嘅机智勇敢嘅举动，受到大家嘅夸奖同埋称赞。不过系啊，嗱呢个古仔，其实大家系感悟到啲乜嘢呢？ 哎呀，阴鬼公啦！人哋个缸咁大就咁俾你打烂，点啊？下次又整个第二个缸啊？边度揾啊？你话 司马光嘅急才， 急智慧 系啦， 处变不惊。 尤其是佢咁细个就谂到呢啲咁嘅即系咁好嘅方法，其实打烂个缸，其实仲有咩方法咧？冇噶啦， 冇第二个， 真系冇咯。 因为你小朋友啊嘛，系咪？ 系咯，咁所以佢系好聪明嘅。 系啊，不过呢度有个听众佢话咧，司马光系聪明啦，不过有暴力倾向。 系啊，我都谂到呢样嘢啊，一嚟就要爆缸喎佢。 系咪啊？咁大家再喺我哋呢一个咧留言嗰度咧，讲下你对呢一个古仔嘅感觉啦。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寂寞是症状，你命就预定被封，日日是频来对望。I think a sword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航，你飞在大堂，唱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Light is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懒懒床。虽管理完签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M A can be, M A can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跨年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全部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四就够中感感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we'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Charlie'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啦，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成日都谂唔明嘅，就等我行出嚟。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嗱，网上都有人留言，大家咧都好似好正面咁样，系司马光咧系聪明同埋咧临危不乱， 但系佢冇谂过嗰、个缸买翻嚟可能系好贵嘅。 咁但系你个人命仲贵喎， 咁你又啱喎， 同埋佢好叻啊，佢冇乱嗰只脚啊， 自亂陣腳， 同埋佢一定有練嘢食過下夜粥㗎。 係咯，嗰粒石咁細， 一定要好大力先至可以打爆個缸㗎嘛。 同埋嗰陣時咧，未有 TVB 啲長毛㗎嘛，咁點解佢會揾到咁大嚿石嘅咧？ 係咯。咪但係嗰陣時啲地好多石頭噶嘛，啲古代周圍都有石㗎。 你去過古代咩？ 我見古裝街都係咁樣咁。 嗱，話俾你聽啦，你哋咁多個講嘅真題咧，都唔係真題。我大家姐講嘅就係真題。 楊師弟啊， 係咩事呢？其實呢一個古仔係有一個真正意思嘅。 嗯， 就係無論去到邊度都好，要揾人睇住啲小朋友。 喂，真係 真係，你睇成班小朋友走去爬假山，又跌落個缸度咁樣。 其實你咁樣講咧，我又諗諗下咧，真係啊，其實好多意外咧都係發生咗，大人唔喺度睇住啲小朋友。 係啦， 其實網上面都有好多片咧，即係講嗰啲咧泳池咧，嗰啲小朋友游游下水咧，游咗出去中間嗰度喎，冇人睇住啊，真係。 哎呦，陰公！其實係啊，啲小朋友玩嗰啲遊戲咧都危險㗎， 所以就要睇住。 同埋你知啦，古代咧冇嗰啲 CCTV cam。 冇，同埋冇嗰啲 B B 嗰啲卡，嗰啲咧对讲机啊， 都要攞翻嗰条带咯。 同埋你知古代嗰啲屋咧好大噶嘛，如果佢嗌入去咧，嗌到佢入去叫咗啲大人咧，其实嗰个小朋友都唔得噶啦。 嗯，我明 吓，做咩啊？ 虽然听落好似好硬意，但系我明你讲乜嘢。所以啊吓。呼吁各位朋友家长们，无论咩事都好，24小时及时嘅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唔知危险噶嘛，同埋又而家咁多工人姐姐叫佢哋睇住佢，有啲你自己唔得闲嘅话都要睇住 24/7 及实啲小朋友， 同埋做乜摆咁大个水缸喺度唔好？ 所以而家啲水缸喺天台噶， 哦， 系咪啊？ 同埋胶噶， 同埋 打烂过而家啲，仲衰。 同埋而家系自来水， 哦， 总之水啊、高度啊、啲刀刀火火乜鬼嘢都唔好俾啲小朋友玩啊！ 因为欺山莫欺水啊， 啱啊， 系啊。 有品味， 靓嘢 又靓， 贵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I am a very stylish girl. 好啦，各位听众，又到我哋呢一个费时失线嘅环节啦。因为预备就预备好耐，但系呢个环节五分钟就玩完嘅。 同埋啊，即系嗱，我两位拍档成日拎啲无谓嘢，我唔系噶。 你嗰啲话梅咁样叫咩啊？ 好有心嘅，我特登去买噶。 哎呀，但系呢个我中意啊。咸咸湿湿嘅嘢， 呢个系香港出名嘅话梅嘅牌子嚟嘅喎。 系啊，我知道你哋呢度最出名就系熟梅姐啊，但系我知出面咧都有啲地方好出名话梅嘅。 熟话梅姐， 熟梅姐系熟咗嘅话梅， 系啊， 即系好。 但系如果你同佢唔系好熟咧， 佢就唔会同你话梅噶啦，佢话不投机半句多。 嗱，因为咧我成日经过呢啲咧，即系卖咸湿嘢嘅铺头，我讲紧咧系呢啲叫咩话？干果啊， 系干果 凉果， 你有个名嘅，今日我哋。大批评下， 咸湿湿咸湿到两行， 佢窒一啊！ 所以唔好怪啊，白虎佢自己改个名字都会自己两 嘅。因为我想叫咸咸湿湿到两行噶， 都得噶。点解？点解叠字唔得咧？ 我惊啊嘛， 你成日都固步自封啊！ 因为大家真系要咸湿噶啦， 我唔系咸湿。我是比較開放啫， 唔係嘅。其實呢啲鹹濕嘢，呢啲涼果咧，好多人捧場嘅。你知道咧，有一啲咧，我哋嘅香港咧，好多老字號嘅賣鹹濕嘢嘅地方咧，好多人幫襯㗎。 梗係咧，同埋呢一間啊，哇！大排長龍咧，每逢咧去到農曆新年嘅時候咧。攞丑添啊！就快， 仲有啊！前嗰排咪即系疫情嘅，佢闩门唔做生意都仲有排，都有大把车，以后完全唔使惊噶佢。 嗱，我成日经过呢间铺头咧，我其实就好少买华梅嘅，我中意买斋鸡粒。 哎呀，我都有食过佢嘅斋鸡粒， 斋鸡粒好味啊，有软有硬啊嘛。但系咧，华梅我成日见到咧，哇！佢有一种华梅咧系超贵嘅，系100蚊一两噶，但系平时嗰啲咧有啲系几十蚊两嘅啫嘛，我见到佢最平系30蚊两， 今日我就将佢两样嘢拎出嚟俾大家大比拼。 哦，即系最平同最贵、哦。 冇错啦，我就问佢啦，我要讲我心路历程啊。 其 实我行入去嗰阵 时咧，长得滞心路历程。 嗰、那个阿姐唔骚我啊， 因为叫你似一个穷家女。 因为我睇咗好耐啊嘛，我想睇下边啲系最贵，边啲系最平啊嘛。咁我就同阿姐讲，俾一个90蚊同埋一个30蚊啦，咁样。咁佢唔出声啦。咁我话，可唔可以每人买两粒噶？ 咁啊，鬼咪即系我抨你出去啦。 即系我攞粒掟你，你只试食啦你。 佢话最少要一两咁样，咁、我好啦咁样，咁我想即系比较一下，一个系最贵，一个最平啫。跟住佢眼尾望一望我，呢、這个唔系最贵噶咁样。跟住我话咁边种系最贵啊？佢走咗去佢个台头嗰度，拎咗一个咧摆喺玻璃罂，好靓，好靓。应该俾张相你睇，好靓嘅玻璃罂里面，嗰度写住100蚊一两啊！ 哇！ 跟住我问佢啦，有啲咩分别咧？即系100蚊同埋30蚊一两有咩分别？佢话100蚊嗰个咧就系用本地嘅梅，就大只好多嘅，同埋啲肉系靓好多嘅嚟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台湾梅。咁样， 台湾地区妹。 总之两个妹咧，两个妹都系 台拳噶嘛。 两个妹嚟自唔同嘅地方。 你个妹 咁样系，你个妹同我妹都唔同噶。 唔同嘅，咁所以咧嗱，但系头先我哋食过啦， 喺走廊食咗啦。 其实真系有少少唔同嘅。 其实系大分别啊！ 我都系第一次食咁贵嘅妹嘅咋。 嗱，我先讲下 A 啦 ，A 咧个色泽咧。是有少少老老地嘅，即系深色啲嘅， 有少发毛咁嘅感觉， 系啊。咁食落咧，佢系有少少硬硬巢巢，即系佢一定系佢系上咗年纪嘅话梅。 话梅全部都系硬硬巢巢噶啦。 但系 B 呢个咧，我一食，佢好似有发光，好似个全接咧打开咁样噃。 因为佢有少少黄金嘅颜色嘅， 同埋佢入边仲有水分， 同埋鲜甜啊， 鲜甜 湿湿地，你中意系咪啊？ 湿湿地，所以我觉得咧 B 呢个系贵价话梅。阿伯父，你讲下你嘅心路历程。 我直情咧食 B 嗰个嘅时候咧，我食条好似啲陈皮味添。 咁你食 A 咧，咪食得多啊？你成日食 A 嘅 但系你会唔会系先入为主啊 ？A 嗰阵时你食嗱 A 咧，我而家自己食咧系有少咸啲嘅感觉嘅。咸啲嘅，比 B 我跟翻你嘅说话，因为咧 A 咧呢一个嘅质地咧，佢即系由台湾飞嚟香港，差唔多个零钟系差唔多咁样。 嗱，我未讲边个系咩啊？佢肯定咗啊！嗱，我未讲嘅吓，我即系我未讲边个系贵啲，边个系噶 B 系贵嘅100蚊一两， 我都觉得似 B 嘅。 大家姐话 B 系，哦，你哋两个都系话 B 啊？ 我都觉得系 B。 哦 ，OK， 嗱，总之咧，如果要买呢一度咧，就系每样都系得一两嘅啫，即系话其实如果系嘅话咧。100蚊就20蚊一粒噶吓，由头先 哇20蚊一粒啊，即系 20蚊一粒话梅啊， 粒物都2蚊， 好贵啊真系，系啊，食咁贵嘅梅啊。 好啦，我而家有开股未啊？ 系啦， 答案系 A。 哦 A 才是最贵的，其实你们看相都看得到，它那个梅是大粒很多的。 不是，你刚才说大粒和小粒我觉得是有分别的，但是那个味道我觉得 B 好吃一 点。 B 是最便宜的，整间店铺最便宜的华梅是30蚊一两的。 大家姐， 即是说其实平平地都挺好吃咯。 那你吃cheap嘢原来。 白虎，我们穷家女出身原来吃cheap嘢是啱我们的身份 的。不用一定要吃贵嘢的。 多谢大 V 姐教我们一下。今日时间又到啦吧吓， 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嘅四人 J-pop 天团胡子南乐团喺日本夺得好好嘅成绩，今次佢哋嘅最新嘅 single 亦都嚟到香港咯噃。佢哋系将线上平台一个最新嘅动画系列主题歌曲唱咗出嚟。他们说到动画迷在欣赏动画的时候，记住不要只是按了那个跳过开场白的按钮，应该听埋他们的歌曲先。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来自 Spy Family 的主题音乐作品胡子南乐团 Mixness。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子南乐团 Mixnes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